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，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，爱你的虎口，我痛遇了危险，爱你的虎口，我痛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浪漫的欧洲曲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。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苏慧伦在赛后坦言，在面具下特别紧张，很想在第一期就被猜出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非常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体验。在此前，苏慧伦凭借《鸭子》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奠定自己的地位，在2014年和男友完婚之后，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。苏慧伦说，之所以来到节目，是希望在平稳的生活当中还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挑战，他觉得应该来尝试一下。 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那里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难忘去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爱会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难忘去。

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从来都很低调，自信心不高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慢慢的你比自己更重要， 从2005年的选秀歌手开始，12年的歌手生涯历练，周笔畅早已从那个戴着黑框眼镜、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，成长为独当一面、颇具大将之风的实力唱将。来到蒙面唱将舞台，周笔畅不仅展现了他愈发成熟的演唱实力，也让观众认识到他除了音乐之外的多面人生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自然醒》。 千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一觉睡到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车高土老时代到底有多坏，只想在潜意识第六层内没有心情出来，说来这个事情也奇怪，只要三步之内有你在，我全头就放开。睡得像小孩，有人按错门铃，有人打错电话，有人只讲喧哗的八卦，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？小孩、啊、一觉睡到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，世界变得再快，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，置身事外，说来这个事情也奇怪，只要三步之内有你在，保护着就张开，睡得像小孩。 Hey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into the phone, okay babe?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

参与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杰《明天过后》。 我不问，我不问。